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234只 A 股纳入名胜指数，股市收平，次新股午后掀起涨停潮，余额宝提现出现新规。咨询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新浪财经的首席评论员艾唐明一起聊一聊低市值股票的前路如何。另外，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名胜公司宣布234只 A 股被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和中国指数，纳入比例为此前所宣布的 2.5%， 其中中兴通讯、中国平安、比亚迪、格力电器等公司在列。纳入的 A 股将在名胜中国指数和名胜新兴市场指数中分别占到 1.26% 和 0.39% 的权重。在名胜新兴市场指数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石油三只 A 股是市值最大的新增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次新股板块午后掀起涨停潮，芯片、数字中国等科技题材同样快速升温，带领创业板大幅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192.12点，上涨 0.57%， 深证成指收于10747.99点，上涨 0.72%， 创业板指数收于1858.01点，上涨 1.48%。盘面上，次新股板块掀起涨停潮，湖南盐业、智能自控等多只个股涨停，特斯拉概念表现强势，天气膜、宝龙科技等出现涨停，卫星导航板块升温，鹏起科技涨停，集成电路、网络安全、区块链板块同样涨幅靠前。今天的金融股表现相对低迷。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李源，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怎么来看今天的 A 股走势？ 今年的 A 股走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创题材的一个补涨为主，然后权重搭牌啊，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原因呢可能有好几点。第一个就是第一是刘副总理他马上这周去美国进行贸易战的谈判，就是释放了就是中美贸易战之间的那个缓和的一个气氛，就是缓解了市场的一个情绪。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 A 股就是公布那个 中国民生指数的这个名单公布了。 对 对, 对，然后就是促使了就是挺大一部分就是权重的蓝筹就是上涨，给大盘搭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环境。 嗯。 第三个就是小创确实前面补涨了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又回调了两天，而且比较猛烈，所以在蓝筹搭台之后它应该也会有一个补涨的一个过程。但这个分析都是短期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中线的背景，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在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市场年份的情况下，三月份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然后四月份会有一个调整，然后五月份再会有一个反弹，就是这是一个中线的背景。如果假设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不会存在这种中线补弹的补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两者结合才会有今天的就是大小股票一起涨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 好 ，A 股纳入民生指数的名单公布了，有很多只股票啊，也涉及比较多的行业。那么您认为对于未来个人投资者在投资方向上有哪些影响？ 对投资方向这一块就是分析可能有好几个方面。 嗯， 第一个就是主要还是我感觉还是对投资者的一个投资的影响吧。第一个是对那个大盘的节奏会有所影响，就是像外国的投资者他那个更多的以机构投资为主，他持股也不太一样，以蓝筹持股的周期也不太一样，就是基本上以中长线为主。像这次公布的200多只股票基本上都是每个细分题材里面比较好的股票，而且所以他持股之后应该会带动一部分机构投资者也会就是在持仓和择股上也会有所改变。整体而言对大盘的指数感觉将来会在权重指数这一块会更稳健一些，不比之前可能的波动率会有所降低，这第一个对大盘的一个环境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对投资者的那个投资的股票的偏好这一块也会有所影响，应该会通过带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会更多的就是选择他们按照他们的那个投资偏好和投资标准去择股。但是 A 股还有一部分投资者他的跟机构的投资者和那个外国投资者的风格挺不太一样，就很多投资者他会去炒那个小创的题材。 嗯， 所以对这部分投资者而言他可能影响很小。 嗯，好， 对 对，我们今天后面的内容还会谈到这个低市值股票的一些问题啊。好，谢谢您的分析，谢谢 啊。嗯，好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41个基点，报6.3486，终结两连升，且调降幅度创5月2号以来的最大值。今天央行公开市场进行1000亿元7天800亿元14天的逆回购操作，当天无逆回购到期，净投放1800亿元。分析人士表示，央行增加长期现的资金供应有助于提升流动性稳定性，促使市场稳定流动性的预期。好，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8年房地产蓝皮书，蓝皮书指出2018年中国房地产调控将在以稳为主的背景下坚持削弱金融杠杆的衍生能力。换句话说，个人住房贷款在市场化资金成本上升的推动下，贷款利率将继续上行。此前的数据显示，2018年4月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 5.56%， 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35 倍，环比上升 0.91%， 相比去年4月首套房贷款的平均利率 4.52%， 上升了 23.01%。 那么关于北、广、深等重点城市的楼市走向如何，社科院的蓝皮书预测房价全年将平稳回落。蓝皮书指出，对于北京来说，在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下，楼市仍然会低位运行，受一核两翼北京城市新规划的影响，环京地区可能有热点区域出现。广州、重庆将重点发展租房市场，深圳楼市区位分化将明显加大。 不过值得听众朋友注意的是，对于房价的预测是一个比较难的命题，任何机构的分析和预测只供大家参考。曾经被认为躺着赚钱的商业银行，如今都在抱怨。以北京为例，京城房贷利率17个月5次上调，但是仍然有银行表示不赚钱。商业银行表面上的存款成本大多是低于 2%， 利率超过 5% 的房贷业务不赚钱似乎难以成立。不过银行业内人士指出，银行真实的资金成本高于财报数据，表外理财推高了银行揽储成本。事实上，去年以来房贷利率已经多次上调，甚至被市场解读为定向加息。再来关注余额宝，余额宝发布了提现新规，从6月6号零点开始，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当日快速到账的额度有所调整，从每日限额5万元调整到1万元。普通到账服务，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到账的额度及消费支付不受影响。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是余额宝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也是货币基金行业里比较常见的一项服务。用户通过快速到账服务，将货币基金份额当天赎回到银行卡，最快在两小时以内到账。以前不少人喜欢通过余额宝把大额的金钱倒来倒去，赚取短期的收益，但以后要注意了，别因为一两天的利息而耽误了您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信用卡还款。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楚天科技表示，目前在手的订单达到14亿元左右。东方电器表示，在手的核电订单有300亿元左右。东方新兴股权结构分散，引发深交所发函关注。茅台集团表示，前四个月整体经营状况良好，实现开门红。特斯拉落户上海，多家公司回应与特斯拉有合作关系。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现场嘉宾，可能大家经常在网络上和相关的媒体上看到他的名字哈，这是来自新浪财经的首席评论员艾唐明，人称老艾。老艾您好。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还有您的粉丝，大家一并好哈。 嗯，大家好。 今天请老艾过来要聊这个什么话题呢？就聊一聊这个低市值股票的问题哈。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一些新闻，说到这个名胜把中国的一些各行业的一些龙头股票哈纳入到他们的一个相关的指数当中啊。刚刚连线的嘉宾说了，说这个可能对于那些喜欢热衷于炒 SD 的、炒这个借壳的、重组概念的那些投资来说没什么影响。您个人怎么看这事儿？ 我觉得并不是如此啊。因为首先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哈，无论是炒 ST 也好，炒这个借壳概念也好啊，其实就越来越少了。其实目前这种市场的风格呢也是在变化啊。那么我觉得价值投资这个理念其实在我们这个市场呢其实越来越慢慢的被大家所接受啊。我们从特别是我们看从去年这种行情来看，那么基本上贯穿全年行情的基本上呢都是以上证50啊为代表的这些蓝筹股的行情啊。那么今年年初哈春节过后啊，那么因为去年蓝筹股涨得会比较高，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一个休整，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近期啊，因为为了迎接这个A 股纳入 MSCI 这个事件的一个到来啊，其实呢蓝筹股啊再一次的有所表现 是 啊。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基本上都是蓝筹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呢很多的资金啊也是其实就会抢在这个国际资金啊到他们建仓之前，然后呢提前来建仓啊。其实呢就是即便是 当蓝筹休整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春节之后，其实创业板也涨过一波啊，小盘股也涨过一波啊，但是呢，仍然是这种，比方一个是阶段性的一个炒作，一个是局部性热点的一个炒作，第三个呢，持续时间都不是很长， 嗯， 啊，所以说呢，仍然算不上是主流， 嗯， 特别是从资金量上来讲，那么其实对于主流的这些资金，基本上呢，现在是对吧？机构啊主导这个市场啊，基金呢 啊包括不管是公募的还是私募的啊，包括各种这种，比方质冠产品啊，然后包括这种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流入这个 A 股的这些港资，通过互联互通渠道啊，也是创下了这个一个新高啊。基本上这些资金的话啊，他们这个所投的方向都是以这种啊蓝筹品种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以长线投资为主啊。我们通过每天啊都可以有这个名单这个统计嘛，比如说茅台连续几天都流入第一名啊，平安也是好几天都排名居前的，像五粮液也是如此啊。然后我们看到包括今天这个民生指数的这个A 股的这个成分股两百多只正式公布之后啊，也是以蓝筹品种为主啊。那么其实它因为对于很多的这些国际资金来说，他们呢是会按照这些这个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所以说这一两百多的股票可能就会成为他们后面所配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的啊。那么说等于说会进一步的加强A 股的这样一个投资蓝筹，对对对啊，这个价值投资这一个理念的一个树立，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好，那当然市场当中啊，现在也有不少这种 ST 公司或者是说市值特别低的股票哈。大家猜一猜吧，就是现在哈，这个市值最低的公司大概值多少钱啊？也是个上市公司哈，是一家叫做 ST 盛来的公司，市值大概也就是12亿啊。 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嗯，是不是还没有听众朋友家里有钱呢？ 嗯，对，可是真的啊，如果说你家里面开一个企业，办一个工厂啊，可能资产比他还要多 啊。但是不是我们家啊，还有很多公司啊，现在有78只股票的市值低于20亿元，所以大家想象不到啊，为什么这都是上市公司呢？哈，当然也有一些因为自己的业绩哈。不如这个原来这些年出现巨幅的这个亏损哈，新被戴上 ST 帽子的公司啊也有，所以呢也会出现什么卖房啊保这个 ST 这个要逃离这个被 ST 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那么这么多的公司啊低于20亿元，您认为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造成的？是公司自己的不行了，还是说环境不行了，还是说各方面其他的原因？ 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包括这个互联互通港资啊，包括 MSCI 民生啊指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A 股会越来越向国际化进行接轨啊。如果说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熟悉的港股市场啊，其实很多都像我们刚才你所说的。其实很多它连12亿的这个市值都没有， 是 很多只有几个亿，甚至是只有几千万市值的， 嗯， 而且他们呢仙股遍地啊，有些股票甚至只有几分钱，对吧？几毛钱的都非常多啊。我们现在1块多钱市值股价的有个几只啊，2块多钱3块钱以下的也有几十只啊，但是呢这个还并不是说是最低的，我相信后面会有很多，比方说出现低于1块钱的啊，然后呢，这个这种相当于这种仙股也会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这种低于刚才所讲的这种12亿以下市值的，也是股票也会越来越多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 A 股，比方说像国际接轨的一个大趋势啊。第二个呢，就是和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也有关系啊，因为其实最近这，比方说2014、2015年牛市之后，这3年的行情基本上都是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对， 结构性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不会像牛市那样，对吧？大把普涨啊，那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股票，因为牛市嘛，市场资金太充沛了啊，都可以把你炒起来。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以存量资金的这种博弈为主啊，存量资金博弈为主的话，它就无法兼顾到很大多数的股票，可就是以局部的少数的股票那么为主。比方说去年就是以蓝筹股为主啊，那么大多数股票，甚至这个我们看到啊，有2000多只小盘股啊，都不怎么表现，都不太好，可能就是 那几百只甚至是主流的几十只啊蓝筹股表现的比较好啊，那么这是一个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如果说等到下一次再一次来一波大牛市，那么水涨船高啊，鸡犬升天，所有的股票都会一起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啊，可能都会延续的目前这种结构性行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资金是有限的啊，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在处于一个利率上行的一个周期，本身进入股市的资金也没有那么多啊，这是资金这一块，资金它是核心，如果没有资金来炒的话可能就起不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个话题，就是蓝筹价值投资这个理念慢慢的在我们这个市场里面啊慢慢树立起来了，而且能够树立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包括你对于一些题材股啊应该炒作对吧，比方说 ST 股啊借壳呀 啊包括低价的股这种啊，包括这种很多的一些这种不规范的一些，包括我们看到对于现在很多一些啊主力资金呀 啊这个进行查处操纵股价查处也越来越严格，也就是说很多没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它会失去这些资金的这个来源，所以说综合这几个因素的话，那么我觉得啊这12亿市值啊并不是最低的，以后可能会甚至是5亿的都会有啊，如果再过一些年的话可能这种1-2亿的啊甚至低于1亿的，像香港那种仙股股价低于1块钱只有几毛钱的这种可能都会很多，甚至是因为这些股票其实随着我们以后比方退市制度的进一步这种完善可能就直接就退市了，而且他们可能在恢复上市的这种概率就非常低。 有统计啊，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市值低于20亿元的78只股票，年初以来的平均跌幅是18.47%，同期沪指的跌幅是4%啊，所以说基本上他们跌的是比较狠的。那么有人分析这些股票有几个特点，第一，业绩不好，哇，这是没有说哪个业绩好的公司被 ST 了，是吧？ 对， 这是一个统一的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机械设备化工板块比较多，还有就是有色金属比较多。第三呢，就是沪深主板多，沪深主板有29只啊，这沪市主板有29只，深市主板是12只，创业板是22只，中小板是15只啊。您怎么来看这样几个分布的特点呢？ 首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从哪个板上面来看哈，因为比方说这个沪市，那么它就集中在一个主板上面，因为它的股票说的很多啊，它并不像深市一样啊，分成主板啊、中小板啊、创业板啊，所以说我如果说我们看一个整体的话，可能两市啊这种股票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股票啊，反而呢就是说可能看起来股价很低，对吧？就几块钱。那远远不能和茅台的这种700块钱相比，为什么可能会跌的还要更多一些，对吧？可能一年啊，有些股票甚至是跌50%都存在啊。当然，平均下来，刚才你也统计了一些不好的股票，一年比方跌个18%、20%啊，远远比指数要跌得多啊。其实我觉得这以后可能也会是一种这种常态，就是越是一些不好的股票啊，你不要看到它股价低啊，越是这些股票它可能跌的速度会比较快，比方说，从5块钱，跌了2.5块，看起来好像只跌了2.5块但其实它跌了一半。 是 啊，这个的话，可能我们从港股那边、香港市场那边，也又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现象。 是 啊，而且它那边的话，就是说因为又没有涨跌停的这样一个制度啊，可能一天比方说就可能跌一半啊，而且的话，他们那边还通过这种缩股。比方说10股缩成1股，那么使股价变相的这种增高，但其实又再次往下跌，那样的话，其实比 A 股的这种风险还要更大，所以说 A 股虽然说我们现在有相关的这种制度作为保障，但是如果说从这种风险稳健性角度来讲，还是蓝筹是最稳健的。对于普通投资来说，我觉得。对于那些这种绩差股这些尽量还是不要去碰一下。 你看他们这个行业为什么都是在机械设备、化工啊这些领域，有色金属也有啊，这个跟这些行业自身的这个周期有关吗？其实这些领域里面也有非常不错的公司。 这你刚才所讲的这几个行业，其实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比方说就和这种消费类行业相比它受经济周期影响比较大，而且呢受我们这种经济政策影响比较大 啊，我们看到为什么就这两年哈啊，白酒、家电，对吧？我们说就像吃药、喝酒，还有医药，包括食品饮料，他们为什么一直表现的比较好呢？因为他们基于这种民用消费为主，民用消费为主的话，啊，它就是说受经济周期影响比较小啊，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也比较小。因为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都该吃要吃要喝要用，对吧？啊，所以说呢，基于这种一个就是说啊，民用消费为基础为行业的话，都会比较稳定一些。但如果说你是周期性行业的话，啊，那么可能比方说啊，这两年这个行业对吧比较好啊，属于上行周期，那么它的股价会涨得好。但如果说过两年属于下行周期的话，啊，可能就不行，而且可能会受这种比方说这种影响比较大啊。但是这里这些行业里面也会有好股票，也会有龙头啊。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周期性板块的啊，像这个比方钢铁板块的，对吧？宝钢哎表现得比较好。比方说煤炭板块的啊，中国升华表现得比较好啊。那么这些龙头企业为什么表现得比较好呢？啊，同样它也是受到这些比方说去产能这个政策啊这样一个影响，包括我们环保现在也越来越严格，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比方说一些小企业被这种大企业龙头企业所兼并然后同时这个行业利润也会向这些龙头公司来集中集中度也会越来越高对吧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周期类特别是周期类板块的这些股票来说，一定要以关注这种行业龙头为主行业龙头为主比方说我们的消费板块可能那么就是说这种相应的就可投资的股票数量会更多一些 您刚才说到消费类板块我得说一下今年被 ST 的这个贝以美曾经是一家这个明星公司它的股票涨得也非常不错，它是做这个 奶粉 的嘛，给婴儿吃的这种奶粉的嘛但是由于自己的这种经营战略的问题导致这个业绩下滑，随之而来就是股价的下滑，最终呢被 ST 了，所以就是这些低市值股票也好，或者是这个 ST 的股票好，他们曾经也是风光过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风光不再？是不是还能够东山再起的股票呢？ 东山再起这个呢就不好判断因为呢这个是取决于他们的这个经营看能不能改善特别是从这个公司的发展战略上面能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不太好预测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深入他的企业进行调研做预测但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所以说你就要学会关注他的这个财务报表了不要就是说总是怎么跟题材跟概念要学会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这个基本面比方说每个季度里他的这种财报公布之后你就要和过去进行对比比方说你看到最近这每个季度以来他的业绩都是往下走的对吧那么这种股票我们肯定要远离因为他不可能说是突然业绩不行突然被 ST 的 就以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标的为例如果大家复盘的话在它下跌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卖出，或者说反弹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卖出的时间点。 对，因为贝以美的话，它也不是说突然最近这半年业绩不好的，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两三年都在走一个下坡路而且呢，比如说我们再对比另外一个和它同行业的一个龙头伊利股份，对吧？但我们看到伊利股份它的业绩都比较稳定一直表现都比较好。而且呢它在整个这个行业的地位其实它现在龙头也是地位也是越来越强，甚至它把它的老对手蒙牛都给挤下去了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包括我们自身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超市比如说我们做调研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看它的这个公司的比方说看财务报表对吧看它这个利润每个季度这个利润的这种增长情况实际上来说其实你应该能够做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要来说的是就算被 ST 了有一天会不会被借壳呢我们又来一个咸鱼翻身呢关于借壳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很多要说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现场和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 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来自新浪财经的首席评论员艾唐明老艾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低市值股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老艾您好。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啊，搜索财富大搜索这5个字，然后呢添加关注跟我们来留言。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些 ST 股被借壳的这个可能性怎么样哈。因为它便宜嘛，所以说买起来也容易啊，又是一个上市公司，不用再进行 IPO 了。那之前呢，反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炒壳，炒壳哈。最近这些年少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哈，话说在去年的2月10号，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7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股指稳定和融资力度不能对立，没有 IPO 数量的提升，资本市场一些丑恶现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数量上了，壳的价格不就下来了吗？还炒壳吗？务必理解制度，咬住牙关，保证质量好的公司能够及时上市，用2-3年的时间解决 IPO 堰塞湖的问题。哎，这是他的原话。这话说了没多久，哎，当年新年的这个第一波这个 IPO 的这个上市公司啊就公布了啊，名单就公布了。那么再对比一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哈，有多少家公司借壳了呢？啊，有多少家公司想借壳没有被批准呢？您分析分析哈，未来借壳还容易吗？ 未来借壳不容易，而且会越来越少啊，甚至可能会非常少。首先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如果你真正是好企业的话，可以直接通过 IPO 上市。比方说我们看富士康，对吧？30多天，然后就批了啊，然后呢，现在也正式的可准备发行股份的。包括像药明康德呀、这些宁德时代啊这些。独角兽审批的速度都非常快，相当于给他们开了一个绿色通道。那么比方说之前360那么它是通过这个借壳上市的。 对 第一个呢，首先来说360这个公司也是相当于一个叫独角兽，对吧？行业龙头相当于也是给它开了一个绿色通道。但是呢，因为当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这个 现有的这种比如说 IPO 这种绿色通道这种制度啊还不完备，或者特别是CDR 这种制度啊现在还就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这个确立啊，所以说当时可以借壳。但是现在呢比方说360现在再来上市的话它也不需要借壳了，它可以直接 IPO、对吧啊，包括比方说现在在美国上市的像阿里巴巴呀对吧，像这个京东啊他们呢也不用像360那样先退市然后再来上市，可以直接通过 CDR 的形式啊来回归，在两地同时这个来上市啊，所以说你这个科价值就没有了。而且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你即便想借壳的话可能也不会批，审批也会越来越严格。 对，您说的这个也是哈，就是在这个讲话前两天啊，证监会的官网发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简称并购重组提案吧，意思呢就是对借壳的公司提了很多的要求。比如当中的一个要求是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总额超过上市公司资产总额，或购买的资产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增发股份超过上市公司的，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的，或者其他他认定的情况都要核准。换句话说呢就是有好多条件啊，你一旦触发了我就要看一看同意不同意那是我的问题。而且这个核准的时间就有可能很长，我既不说同意我也不说不同意，先看看。所以你想这个事儿吧，很多公司那就等不及啊，或者遥遥无期，他就想另外的辙来融资啊或者干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缓解借壳热情的这么一个方法，一个招数啊。 对，现在确实审批是越来越严格的啊，门槛给你提高了啊，就是你普通的公司借壳的话其实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对于他来说对于特别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鼓励的方向，就是第一个呢比方说是这种新经济的啊这种行业龙头这种一些知名企业对吧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欢迎他不管是什么方式吧然后来在我们这个A股上市。但是如果说你是这种普通企业的话，你可以排队 IPO。但是呢，可能会速度会比较慢啊，因为比方说，如果 被否， 对对对， 有风险， 对对，因为对于我觉得对于管理层来说啊，比方说我即便是让你借壳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并没有给这个公司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不利于我们这个市场啊这种价值投资这种理念这种树立， 对对 啊，大家还是来炒壳不好， 能看到这样的一种监管的态度哈，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特事特办。啊，特事特批， 对 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几个公司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IPO 也在这个加快，当然最近我们看到稍微慢了点儿了。它这个也根据整个行情或者说市场的氛围哈， 对，考虑市场的承受力， 对是，但是这个趋势应该是不改的啊。我认为，因为既然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讲话啊，同时呢也让一些有违规或者说有劣迹的公司不敢用这种方式来上市，或不给你开绿灯啊，你要融钱要怎样你找别的路，这条路不给你开放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新规当中还有一个，上市公司及其最近三年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若存在涉嫌犯罪违法违规，或最近一年内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的，均不得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所以它是从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管理。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从2017年到现在啊，这个证监会处罚的公司的数量，罚的钱的这个金额的数量都远远高于啊前些年啊，这也是一个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啊。所以说想借壳是越来越难，但是不是说没得壳可借啊，有些也许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有人就分析啊，曾经在网上有过这么一个帖子，不知道您看没有，就是人事后诸葛亮啊，事后诸葛亮就分析360为什么会借那个公司上市呢，他就研究啊，这个360当时在这个美国上市找哪家这个证券公司做的这个辅导啊或者是相关的工作啊，他找了一家啊、哦、这个公司，他这个公司还给哪些公司做过辅导啊，列出了好多，列出好多呢，就把已经上市的那些公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财务指标啊、体量啊、 啊，目前的一些这个业务啊等等啊，做了一些细分，然后呢剔除了几家公司，最后呢，哎，剩下几家公司，最后综合分析可能是某某公司啊，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啊。那您分析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研究哪些公司可能会被啊这个某一家真正有代表性的龙头性的企业啊借壳。你认为这种分析思路值得复制吗？ 这种分析思路可能用于分析三六零的话，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道理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话并不是很适用，因为第一个呢，三六零呢是已经是从美股退市之后啊，要在 A 股上市。其实呢，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他会借壳哪一家，对吧？因为他首先有第一步从美股退市了，准备到 A 股来上市，有这个前提。但是现在的话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第一个的话，比如说现在啊，比如说不管是百度也好，京东也好，阿里也好，它不需要从美股退市，对吧？在这儿通过这个 CDR 形式，然后在 A 股上市就可以了，对吧？啊，还有个现在比方类似于三六零这种明星公司，对吧？啊，即便是比方说它啊没有上市的，或直接在 A 股 IPO 的啊，它可以直接 IPO， 不需要借壳了啊。所以说现在，而且现在我们现在管理层的这种方向就是说，本来我们就不鼓励你借壳，对于这些明星企业的话，又给它开绿灯，更不会借壳。所以说现在就很难猜测啊。首先来说，你不好猜测哪一家准备借壳。哪一家被借壳，就两方里都不好猜，啊，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是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说啊 ，IPO 的怎么数量会这么多啊，啊，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会加大这个退市的这个力度啊，等于说有些不好的这种企业啊，你直接退了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再被别人借壳，再继续留在这个市场里面， 嗯， 啊，这个的话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 嗯， 啊，政策导向啊，所以呢。确实，其实壳资源的这种价值也会越来越低。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甚至炒 ST 的股票都很少了，对吧？ 对， 以前每到比方说要公布年报的时候 ，ST 就会炒作一波， 对， 对吧？但是现在不仅 ST， 连这种每年必炒的高松转都炒不起来了。 这个去年不是被严格关注了吗？ 对， 谁炒谁遭殃是吧？ 对，所以现在就是这种炒作的话，在这种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股市，对吧？包括整个金融领域，银行、保险啊，我们都是处于一个严监管的一个大的这个环境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比方说关注这些炒壳啊这些概念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市场本身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比较轻松的，甚至我们相当于。走大道，走阳光大道的方式来获得这个可供投资的这种标的、这种股票啊，对吧？而且我们又放心，也不用那么累，天天去猜来猜去，那个，对吧？啊，其实的话，你就比方说，你就投资这些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是 知名的这一些大企业、蓝筹股，反倒的话，我觉得更适合我们普通人来参与。 对，其实说到这个，上市啊，或者说回归 A 股的，有一个公司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这个万达，是吧？万达，那么它是2016年9月从港交所退市啊，回归 A 股。当时也有这样的新闻说要找个壳，后来人家直接就啊来 IPO 了。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没有这个意义了啊。 对。 那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家企业叫科丽华，科丽华这个公司。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在中关村是很有名的，它有很多这个拳头产品，什么电脑、家庭教师啊，这个卖得很好。那么，而且在当时也是一家明星公司，比如说啊，受到很多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高度评价，啊，也被认为是什么当时的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啊。1999年还是全国首批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20家民营企业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软件企业啊。但是他的一切美好都终止于一次收购，那就是1999年借壳一个叫做阿城钢铁的公司上市了。那么他想进入这个资本市场，所以在黑龙江的这个上市公司当中就买了这个阿城钢铁。但是没想到这个阿城钢铁呢就是经营困难，然后呢债务重重。好，他一接手什么债权人啊，还有原来的一些跟他的这个公司有争议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人士啊都来了，也回归了啊，然后呢就开始打官司呗。所以在仅仅2-3年之后啊，这个 克利华就不堪重负，04年停业，05年终止上市啊，这是一个在中国 A 股市场借壳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啊。所以这个借壳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一借壳这公司好就这个步步高升啊，飞黄腾达，也不好说未来会发生什么。 对，其实确实是存在风险，因为本身这家企业它既然要卖壳的话，就说明它的经营很困难啊，面临很多的问题，甚至是很多很复杂的这种债务债权的关系啊，都还没有处理好，对吧？甚至是就是说很多是这些比方说地方这种企业啊，那么关系错综复杂啊，确实呢你趟这个浑水其实没有他们太大必要。如果说你真正是一个好企业的话，其实你通过正常的这种 IPO 流程的话，可能是虽然要等一段时间，但是呢还能够等来直接上市的这种希望啊，但如果说你借壳的话，甚至脱离这个泥潭里面去的话还得不偿失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真是一个好企业，对吧，对自己发展有信心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通过正常的 IPO 这种渠道啊。如果说你不是一家好有前途的这种企业IPO 可能你上不去但是借壳你也批不准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制度，就是说 IPO 被否的三年是不允许你借壳的。 对， 就相当于我为什么否你不让你 IPO 呢？说明你这个企业是有问题的。 你也别想用别的方式 再回来。对呀、啊，你也不要通过其他的方式相当于变相这种上市这种方式所以呢，这种监管会越来越严格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特可能对于新股民还好一点，对于很多老股民，他习惯于的这种炒壳，对吧？炒概念这种来说可能就反而会吃亏。包括一些大佬、一些流闪。他们前些几年能够所用到的，比如说埋伏到一些股票里面去，甚至埋伏到一些 LT 里面去， 对， 退市，然后又重新上市，大赚一笔， 对， 以后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对对，那最近有一家相关的公司很火啊，经常上新闻，大家可以搜一搜。其实原来这个借壳为什么那么多，或者说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刚才您谈到了一个，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机构的参与，他们在里面推动，是吧？包括一些这个基金你比如说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他通过收购 A 股上市公司成为这个控股股东，然后呢注入资产使得上市公司转型这种案例其实还是很多的，就是基金在这里面投资公司在这里面所起到的作用，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复杂， 对， 很复杂。那么还会带来什么呢？还会带来咱们这个普通股民最恨的一件事情，就是内幕交易。他知道这事儿，他提前就进去了，是吧？那你说对于资本市场当中的参与者来说，公平吗？显然这就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老鼠仓或者内幕交易等等这样的问题出现，实际上是在破坏整个一个资本市场稳定的格局，或者是对于大家的这个信心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严监管下面，我想借壳也没那么难，没那么容易，想在这里面寻找一些暴利的机会也更难一些啊。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要重新梳理或者树立自己正确的投资理念的这个时候了 对， 因为对于可能对于很多的我们过去特别是包括一些老股民自以前甚至是成功过的一些这种经验，可能都不太适用了所以我觉得这总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话，不可能总是靠，对吧？炒题材、炒概念、炒壳或者这种导致这种，比方说内幕交易这种重生，对吧？其实最终还是侵害到我们普通这种投资者的这种利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毕竟我们很难，对吧？能够或提前，比方说，我们都爱打听这种内部消息，但其实你是无法获得的。到了你耳朵内部消息都已经是过时的消息，甚至是会别有用心的对吧？故意散布出来的一些消息我觉得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好事情，使得我们这种股市更加的规范化正本清源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投资市场的这种 投资风格的树立，包括我们普通这种投资者的这样一个利益的保护，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 嗯 啊， 从多个角度来说哈，这种借壳的数量也好，或者是频次也好，在降低，实际上呢是让我们往一个更加主流的投资方向在引领哈，那就是寻找这个真正有价值的公司。那么与此对应呢，就是这两天的这个大新闻是吧 ？A 股的234啊，234家这个上市公司纳入这个名胜指数当中的几个这个指数啊。那么这个其实也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呢，让我们的这种投资方向和国际上面有更大程度的这种接轨啊。但目前来说还只是接触，因为那个占的比重太少了。对不对？他这个太少了。我看到一些这个分析啊，说他不是有一些这个名胜中国的指数，还有一些什么新兴市场的指数。就以这个名胜中国这个指数为例的话呢，它有一部分是 A 股的，还有一部分它是在其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哈上市的这个内资公司的股票，它也是涵盖在里面的啊。但这个比重还是很小。这种小会影响到咱们 A 股的相关公司的股价吗？你怎么看这事儿？ 影响还是会有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刚开始嘛，暂时呢不要把这个期望值定得过高。 嗯， 因为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纳入的这个权重也只有2.5%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比重啊。包括你刚才所讲的这个，虽然有234只这种股票，但其实有些啊，它不一定非要来买 A 股。啊，比如它属于中国类这种企业和股票啊，比方说它有可能是在港股上市的，有可能在美股上市的，对吧？直接在那边购买就可以了。 是 啊，但是我觉得的话，这相当于是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头啊，因为后面的话它还会扩大啊，包括投资的这种金额，比方说现在啊只有1000亿，那么后面的话可能会逐渐增加，对吧？甚至呢，就是说过个几年能够增加到上万亿这种资金，那么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更多的资金会投入到 A 股啊，对我们这个股市这种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啊。但是我觉得的话，就是它目前来讲的话，它可能起到的这种示范作用会更强一些，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国家这种资本市场也在开放，对吧？其实也是在向国际接轨啊。像国际接轨的话，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成熟的这种市场啊，包括美股，包括港股，对吧？其实呢，第一个都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啊，不像我们 A 股散户居多。第二个呢，是以这种投资这种蓝筹品种为主啊。那么很多的一些这种，包括我们看到，因为香港大家知道有很多遍地是仙股很多的啊，但是呢，它的大部分这种资金其实就集中在那些蓝筹上面，很多仙股是没有人炒的。美股的话啊。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虽然说它每年上市的企业也很多，而且门槛也比较松，但是它退市的也很多。 嗯， 比方说它一年上市100家这种企业，但是退市的可能那个就能够达到70家，对吧？它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就是你不好的企业你该退你就退下去，好的企业然后再上来所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对于我们 A 股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可借鉴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现在3000多只股票，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无从，很多人无从选择，甚至对这股票很陌生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越来越多那么如果说随着我们这个像国际接轨或者说我们这种以后的这种制度越来越完善，特别是退市制度越来越完善就相当于会自动的把一些好股票留下来，差股票退下去，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选择这些股票也好选择，对我们的利益也是一个保护。 我觉得一个最直接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他们替我们选股了。 对 啊，你不要选200多只啊，你看不过来，你从里面哈挑那么20多只，再从20多只里面挑几个你感兴趣的、你熟悉的是吧？你各方面愿意去投资的啊。再进行研究，我觉得这个他已经给你画了重点了。 对， 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猜测老师会出什么题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你可能还要参考其他的一些，是吧？包括咱们的一些指数啊，上证50啊，沪深300啊等等，也别都看他的，咱找一些交集的，是不是啊？这种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会相对来说简便一点啊。 因为研究一家公司其实还是很困难。为什么这些公司啊，他把234只，不是原来人猜的220多只或者250多只纳入？那他，我认为他也是一家一家认真研究过的，不是随随便便说哈，今天掷个骰子吧，234行，就这么多了，应该没那么简单。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来说，200多只都已经很多了， 太多了 啊！我觉得几十只就够了啊！我其实我们自身，比方说上证50这50只成分股，你把它研究透了，对吧？完全这里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可以投资的股票， 是 吧？我们可以进行参考。 嗯嗯，好，这位朋友呢，他说他很少买这个低市值的股票，他说。1块钱涨到10块钱，涨幅是多少呢？是1000%。但是从10块钱跌到1块钱，跌幅只有90%，啊，那么带来的这种感知上面会造成很大的差异。10块钱的股涨到20，涨幅是100%，从20跌回10块，只要跌50%。所以呢，他认为在市场当中亏钱永远比赚钱容易。如果你是做复利往下做，会死得很快。所以呢，他只买一些自己了解的有价值的公司的股票。嗯， 对，我觉得这位投资者的话，其实他的这种对于市场的这种认知还是非常清晰的啊，特别有自己这种思路啊，然后自己呢也能够会算明白这笔账啊。 嗯，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些股票不好的话啊，你不要看到价格很低，它可能真的，一年下来它会跌了很多啊。如果说真的一些好股票啊，比方说类似于这种啊，贵州茅台啊这种，它相当于它自己给自己建了一个护城河啊，给自己形成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比如说你现在高端白酒，对吧？可能大家一喝就想起来是茅台，对吧？对吧？这种已经形成一个，比方说社会的一个共识，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护城河，把它给保护起来了。那么，比方说你买类似于这种股票的话。啊，相当于对于你自己也是一种保护啊，所以呢，炒股票最重要的啊，还是要先树立正确的这种投资理念啊，就相当于是一个根基啊。如果说理念不对的话啊，那么路会走弯，走弯的话，你自然来说啊，本身股市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市场，对吧？很容易亏钱的一个市场啊，那么你自然就把自己的风险给放大啊。其实啊，我这个很欣赏巴菲特所讲的啊一句话啊，他说。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能亏钱。 嗯， 第一个不能亏钱，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要一定要认真执行第一条。 嗯， 你首先要保护好你的本金，你才能有对吧赚钱的机会。 嗯 啊 是，当然我们刚才啊，只是从这个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从方法论上跟大家交流交流啊。比如说，你就在这些。名胜指数的这些 A 股当中哈，找一些你感兴趣的，再把范围缩小啊，研究它这个近5年、近6年，它的这个平均啊资本收益大概是多少，啊每股收益大概是多少，净资产回报大概是多少，啊然后它的分红大概是多少，再把这一个数量再筛一筛哈，你自己定一个标准吧，我要达到多少我才买这安全边际高一点。最后您再踢，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相对来说有高护城河的股票也就选出来了。但前提还是回到刚才所说的，你是不是得画出一个周期来，这5年这6年你岿然不动，不管外面是风吹浪打还是风和日丽。非常谢谢今天老艾先生来到我们的财富大速度当中做客，谢谢您。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让我欢喜让我忧，明天见。 只要一个女人，让我欢喜。